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你好，982，我是学计算机的，但是我的专业也涉及到一些开发的东西，所以在本科期间也经常去选一些编程语言类的课程。这些课每一门都让我特别痛苦，然后大三结束的时候，就告诉自己最后一年，打死也不要选计算机学院的课。但是选课的时候，我看到一门叫虚拟现实的课。当时我对 VR 其实还是挺感兴趣的，就一个没忍住又选了。果不其然，在4个月后的今天，我再一次被这门课的期末作业逼疯了。这就是一个不长记性的结果吧。 Hello sunshine， 这个迷人的女孩，阳光全都被你穿戴，如此闪闪惹人爱。那么甜蜜的微笑，让我升温的嘴角。一定有很多人追 Hello Moonlight， 这个耀眼的女孩，月色因为你发光彩，整个夜空都亮起来。你是我目光的主宰，好想知道你心里是谁。 Baby 是我，那个人就是我，一直陪在你身边，一起看 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昨天晚上你还在跟你心爱的他一起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时间过得就这么快哈！一月份已经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转眼迎来了2月的第一天，但是呢也已经到了晚上的时候了。2月份该过年了，很欢乐的一年，所以呢在这样欢乐的月份，今天直播间当中我们也是非常欢乐的呈现出来了很多很多的朋友，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风林火山乐团，欢迎各位。 大家好，大家好， 你好。来来，你看，我们直播间一共只能坐1、2、3、4、5、6个，全部坐满，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各位不同的人哈。先跟各位打招呼吧，我们挨个介绍一下好不好？从那边最孤独的那个人开始吧。 对对，第一次感受这么豪华的待遇哈。大家好，我是风林火山乐团的主唱小东。 小东是不是在乐团当中人缘特别不好？感觉不并不想跟他待在一起。 是是是， 他自己在一个角落当中哈。 对对对， 所以今天让他自己一个人在角落当中，也会给他一些惩罚。 对，惩罚就是全程可能只能唱歌不能说话。来，认识小东，接下来我左边这位。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大飞。 好，这是我们的大飞，看到他抱着一把吉他，今天呢他也会全程的弹吉他，据说会很累。 对， 不过看到他累我们当然是开心的了。 是， 还有那三位好像没有什么事儿做哈。 是 往那边一团着干嘛？是听评团还是猜歌团？ 评审团。 对，不好就让他们出去。 所以 我是，大家好，我是贝斯手小涛。 嗯，小涛贝斯手。 嗯，大家好，我是风林火山乐团键盘手易雄。 键盘手，我以为你是鼓手的，你这个发型和这个形象。 是啊，像鼓手，这边是鼓手。 真正的鼓手在那边。 对，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鼓手立晨。 为什么今天在直播间当中我们只能够呈现出一把木吉他，也是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的设备所限哈，只能是通过一把木吉他来演唱乐团当中的其他的歌曲。 是， 但这点其实也挺有趣的，大家听专辑的时候一般听是比较热闹的，比较燥的那种状态。 是， 在今天直播间当中可以让各位认识一个不一样的风林火山乐团。 谢谢。 想要看我们直播的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和大家说一下，首先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哪几个字呢？噔，无脸男又上线了，很简单啊，关爱青年计划。然后我左下角有一个二维码，现在你立马扫一扫，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更简单的方法是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直接搜索活力982这几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全程的视频直播了。话不多说，我觉得一开始先让大家认识一下风林火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团，所以第一首歌曲直接呈现给各位，来吧，准备好我们就开始。 幸福到底有多放松，我决定亲口尝一尝，这一口满嘴清芬芳，未曾回味只剩余香，谁不曾为爱去疯狂，为那朵心中的清芳，我背起行囊去远方，寻找着爱情或理想，在我的生命之荒布满了荆棘哀伤，若某人闯入结局注定是两败俱伤，你褪去浮华伪装，你不顾一切阻挡，像天使一样落在我身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笑你太疯狂，你这个倔强的姑娘，你情愿为爱去流浪，哪怕刺伤在路上，在我的生命之荒布满了荆棘哀伤，若某人闯入结局注定是两败俱伤，你褪去浮华伪装，你不顾一切阻挡，像天使一样落在我身旁， 我最亲爱的宝贝，在这片爱情之荒，我们疯狂的哭过笑过，也曾彻底绝望。你宛如生命之花，种在我心灵之荒，开出这世间最美丽的花。 哦，看这边，主唱好帅呀！ 哎，真的。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的小礼物是刷的不停的，全部爆满了，完全看不到主唱的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生命之花》。可能也是因为刚才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大家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 是 忍不住的想要给生命送出来一些小礼物。当然，如果你还想继续送的话，没有关系，可以继续的送，什么游艇啊，赶紧走一个哈。 对， 送礼物的方式，记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好。刚才我们听到这首《生命之花》也是你们自己的原创歌曲，是不是？ 是的， 是。 嗯，是怎么写出来的这样一首歌曲？谁写的？ 其实这首歌是我五六年前吧，是我写给我当时还是女朋友的，现在是妻子的那个人，求婚的歌曲。 那个人 的， 哇， 那个人 啊，希望媳妇儿没在看这个节目。 所以那个时候他是你的生命之花。 对，差不多吧。 啊，那我很好奇，过去五六年了嘛，现在呢？ 现在生命之花是他姑娘。 真是， 对。 哎，所以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境，让你想要写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 就是那个追了好久嘛，都不同意嘛，然后写了首歌就同意了。 啊，就因为这样一首歌就同意了， 一个人的特权。 就是男人嘛，就是我觉得，就是，尤其是会弹吉他的男孩子，我觉得。都是普遍受欢迎的，这好像是一个美国的谚语，是什么呢？反正真有这么一个。 哎，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我们今天听到是不插电的版本嘛，你的录音室版本也是这样的很简单的方式是吗？ 差不多，但是对，没有那么闹，但是也经过是非常细致的编曲，对，大家有时间可以听一听。 但是我们那个录音室版本是因为和一个演员叫童飞 啊， 我们一块合唱的，所以那个可能会更温暖一点。 对。 生命之花，其实回溯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很多开花的那些瞬间。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风林火山吧，什么时候几个人成立到一起走到一起的？ 03年大概是。 对，03年的时候。 哇，已经15年了。 是， 对，今年是我们正好15年。 对， 是。 天哪，很不容易。当时是共同的音乐爱好，然后彼此认识的，还怎样？ 其实当时我们大家，我跟主唱我们认识相对来早一点。 嗯， 通过一个当时有一个乐队比赛嘛，然后我们就想，可以参加这个比赛嘛，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些，比较热爱音乐的小伙伴，因为，那阵儿我们相对来讲还是不太熟的，除了我跟主唱在一起，剩下跟孙涛啊、跟老王我们都不是特熟。后来因为这比赛我们在一起了，一直到现在。其实很简单， 所以这三位就是因为这个比赛，然后当时集结在一起。 对，我们组建了风林火山，一直到现在。 哎，你们这个乐团真的很实诚哎！乐团讲述自己怎么样的相识，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故事。你们就是这么实际的，为了参加一个比赛，然后大家组建到一起。 对，其实就是音乐梦想。 嗯， 对。 但是我觉得这点也挺难的，因为当时的可能参加比赛，大家一个简单的梦想吧，然后集结到一起，一走走了15年来。 是， 这15年过程当中，大家走得很顺吗？有没有出现过打到一起的那种情况？ 经常打，我们在一起就没有这平均说话的时候， 真的 都在打啊，都在打。 看站位应该能看出来，我们四个人是，对， 太好了呀！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其实空间非常非常的大。主唱在演唱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在前面打起来。 对， 大家都喜欢看，一边看唱歌，一边看摔角嘛。 啊， 但是还是希望把更好的音乐带给大家。唱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带啊。 很多人很喜欢一首歌曲，叫做《梨花香》。听到梨花香的时候，每个人会有不同的回忆和故事。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呢，就叫做《梨花香》。这个梨花香的版本是大家熟悉的那个版本吗？ 不是，其实《梨花香》是我们的词曲，然后第一个版本被大家知道的版本是08年的一部电影叫《十全九美》，这首歌是那个电影的主题曲，当时是由我们的那个同门师妹吕宇春她来演唱的。 哦， 对，是我们为她做的这首歌。 是， 然后之后诞生过很多的版本。 对， 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一开始的最开始 demo 的那种版本吗？ 今天也是用一个很不同的一种方式来演绎嘛，就是一把香琴，其实 它就是创作的最基础的那种 返璞归真的版本。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酷的，因为一首歌曲其实它成为一个最终版本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到更加丰富 华丽。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最感动的是它一开始的那个 demo 的时候的样子。 对对对，是 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刚出生的时候的样子是怎样的。接下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梨花香。 梨花香却让人心感伤，绸缎长千杯酒解思量，多向往就是人心模样，自妄想笑看世间痴人万千，白首同卷是难得见，人面桃花是谁在扮演，时过境迁故人难见，旧日黄昏映照心田，相思之苦谁又甘之言，梨花香却让人心感伤，绸缎长千杯酒解思量，莫相忘就是人心模样，似妄想叫我太过痴狂，相思也未央，徒劳孤芳自伤残香，绸缎长千杯酒解思量，我想光就是人心模样，似妄想为情伤，指点世界无常，笑苍苍万行泪花寒窗，不彷徨脱俗过着春装一流芳，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梨花香是一首我觉得很有生命力的一样的一首歌曲。当时是怎么写出来这首梨花香的？ 其实梨花香是我第一次尝试做中国风的那种感觉，那几多少年前了，你想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中国风很火，那个时候 盛行。 对，盛行。我想我要不写写试试，以前从来没接触过这个，写写试试吧。哎，写出来就那么好听，你说？ 哎哎哎，你说写出来就那么好听，我怎么觉得就一般呢？哎，但是刚才说到这个乐团是2003年的时候成立的哈，2008年的时候写出来《梨花香》，那这2003年到2008年这五年间，乐团是这种什么样的风格？ 就等这首《梨花香》一直。 当时就是当时因为年纪比较轻嘛，当时还是。就是稍微的就是 冲动摇滚， 对对，律动感强一些， 比较硬摇的那种。 对 对 对, 对， 稍微 偏硬、哦、偏硬式一点。对，那个时候 那到2008年因为这首歌曲的时候，乐团发生了一些风格上的转变。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转变。 对，也不是，对，就是当时就是尝试，就我觉得就是包括今天也是我们乐队做音乐，就是在不断的尝试，没有给自己局限到一个风格里，我觉得。 其实一个乐团从一开始成立然后到现在，我们刚才说已经15年的时光了，挺难的一件事情。 对， 我觉得就是情侣之间确定两个人很好的保持15年的关系也是件挺难的事情，在现在这社会哈。 是， 对于一个乐团而言的话应该就更难了。你们是经历过很多故事吗？还是非常苍白？

却早已生病着家。我哭得就像个孩子一样无处躲藏，你用一万人的力量将我们拥入胸膛，我给你取了个新的名字叫做信仰。你看我瘦弱的肩膀却有紧紧的力量，它凭着我这颗固执的心赋予顽强，它依然奔跑在路上，幸好有你的身旁，让我们放肆的一路疯狂，歌声嘹亮，让我们放肆的一路疯狂，歌声嘹亮。谢谢 谢谢。 不插电版本的我依然奔跑在路上其实已经很燃了，如果是插电版本的话一定会更加的酷炫。 是， 此时此刻应该有很多朋友开车在路上，依然奔跑在路上，当然也会有很多的朋友在来看直播的路上。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看直播的观看方式啊，首先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噔噔噔噔，关爱青年计划，把这六个字输入进去，然后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然后记得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方式呢，就直接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了。这首我依然奔跑在路上其实原版是跟这个金志文合作的是吧？ 对，第一个推出的版本是跟歌手金志文合作的。 当时是就一拍即合吗？双方？ 当时我们是在一个公司，在同一个唱片公司，然后公司去拿这首歌去找了一个商务的合作，但那个对方一听啊，很符合他们的那个主题，就是那个 DOTA 的游戏 DOTA 二、 那个对，第五届那个，它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游戏的比赛，对，我们这个歌是那个中国地区的宣传 歌， 对， 所以你们几个是爱打游戏的人吗？ 是。 好、啊，那还好，那还好，不然我想着后面半个小时全在探讨游戏。不过说到这个，我依然奔跑在路上。你看，现在已经是8:27了嘛，夜已深，是不是曾经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你们写出了我依然奔跑在路上？比如说当中有歌词说，听到像我哭得像孩子一样， 嗯， 是吧？是什么时候哭得像孩子一样？谁哭得像孩子一样？ 我们都哭得像孩子一样， 主要是小东。 其实写这歌吧，就是其实就是我当时创作的时候，就是不光是我，就是我们这个乐队或者是代表了很多人，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为坚守梦想的一个哪怕喜悦也好悲伤也好一个过程。我觉得肯定不可能一路都是那么的顺，对不对？肯定会有很多波折，有的很多挫折那种东西，但是怎么样呢，你还依然是要继续，对不对？就是 对。 小东，在我们讲述鸡汤文章的之前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故事哈，就是风林火山乐队经历的最低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瞬间，我们就描述一个画面就好。 就是 落魄， 不是，就是几乎就是这个乐团就是 停滞不 停滞，对，就瘫痪了这么一个状态， 一个瓶颈， 对， 是有可能要解散这样的一种情况的吗？ 说的严重一点， 其实就跟 边缘 没什么区别了， 对， 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作品，然后也 对 不去演出， 是 是， 大伙儿谁也不理谁，是 生气了， 关系之间也 对 生气， 走对面就各自来飞眼儿，还不白眼儿，白眼 儿啊，飞眼 儿，白眼儿， 这么说你们本来就是比较冷漠嘛，本来就是比较害羞嘛，但并不是， 其实就是那阵是一个创作的这一个低谷啊。对， 也不光是不是创作的事儿，是当时就是 整个 对整个的状态都不对，包括当时的就是一些进行的事情也非常不顺利，就是因为我们签约是比较，我们2003年的时候头几年是相当顺利的，签到当时国内最大的最好的唱片公司，当时感觉我们就是 rock and roll star 了，马上就要 star 感觉就今年的春晚肯定我得唱一曲了， 哇， 就那种感觉，但是到今天也没 确实没让去， 确实没让去。 所以当时的第一个低谷是出现在什么时候？最大的低谷吧，别说低谷。 其实头几年虽然那时年纪轻，但是我们几个就是心态还是挺好的，大概五年的时候吧，四五年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是有一个低谷了，觉得应该出来了，或者是作品累积数量也够了，对不对？连梨花香都写了，你想想， 但是并没有达到自己理想当中那种状态， 是因为当时处于一个唱片 实体唱片这个发行， 对大时代的一个趋势吧，反正就是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时期的低谷期，然后每个人的低谷期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讲到自己的一种伤心啊、沮丧的时候，其实是共通的。 嗯， 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将会迎来辉煌期，还有更多的一些作品等待各位，不要走开哦， 不要走开。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8月1号晚上8点31分，欢迎回来，这里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歌声本尊泽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一大群会唱歌的朋友哈，就是风铃火山乐队，再度的邀请各位，谢谢。 Hello， 大家好。 来，再度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还是从最边上最受冷落的那个人开始。 是的， 毕竟他已经很惨了。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主唱小东。 嗯，小东今天晚上带来很多很棒的歌曲，然后很多人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都说这个主唱好帅呀。 嗯， 我觉得对于一个主唱而言，自己唱完歌以后大家评论主唱好帅，是不是也觉得心里怪怪的？ 嗯，还行，我挺受用的。 习惯了已经。 来，坐在我这边的是吉他手。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大飞。 嗯，大飞真的是今天晚上非常的敬业，全程就抱着这个吉他，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少。 对， 你是不是这个乐团当中最内敛的一个人？ 对， 看出来 最受欺负的一个。 吃饭有一个什么？吃饭什么？ 睡觉 什么？ 打大飞 ，打大飞就是对，就是他。 惜字如金，可能他们在欺负你的时候，你要反应半天。哦，原来在欺负我呀！ 我是不拿他们当回事儿。 他的 ID 就是要沉默是金。 对对对。 哦，这三位大家可以看到坐在一起，今天晚上也没什么事儿做， 是 就张嘴的嘚嘚嘚嘚说这个说那个。 对对对对， 桃园三结义，我们是 那三结义，谁是谁？嗯， 大家好，我是风铃火山乐团的贝斯手小涛。 贝斯手小涛。 嗯，大家好，我是风铃火山乐团键盘手一雄。 嗯，一雄。 大家好，我是乐团鼓手立晨。 好，再度的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最重要的是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当中的画面，毕竟这几位男生都很帅，最帅的还是主持人本尊了。 是是是 是是是。 观看的方式啊，和大家说一下，噔噔噔，五点男上线了，哎，拿反了。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左下角有个二维码，现在给各位2秒钟的时间扫一扫，然后就可以关注起来，可以看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了。前面半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我们听了一些很有生命力的歌曲，然后也是讲到了哇，刚出道的前几年简直太红了呀， 大家哇塞， 对，紧接着就陷入到了这个乐团当中的低谷期啊，怎么一下子就没有人理会了，然后之后呢肯定是要经过一些磨合一些改变嘛， 对， 才会让更多的人认识，才让这个乐团走得更长久。 是， 所以接下来我们下半段就从花样年华开始吧。 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样年华，在这首歌曲当中希望各位的花样年华都可以更加精彩，当然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痛苦也是精彩的一些部分在。 对 对， 嗯， 来吧，花样年华。 花样的年华总在我的身边，不经意间忽隐忽现，在最美的瞬间消失了不见。缤纷的颜色让我迷了双眼，失眠的夜我却看见，最美的瞬间就在春天，就在春天的秋天，叶子的花儿也凋谢，旧朋友都已经走远，只剩我还留在那漆黑的夜，美好的一切只是错觉，徘徊在我身边不停歇，我还是守着我那花样的春天，年华不变。嘟嘟嘟嘟嘟，跳跳嘟嘟。最美的瞬间消失的不见，缤纷的颜色让我迷了双眼，失眠的夜我却看见，最美的瞬间就在春天，就在春天的秋天，叶子的花儿也凋谢，旧朋友都已经走远，只剩我还留在漆黑的夜，美好的一切只是错觉，徘徊在我身边不停歇，我还是守着我那花样的春天，年华不变。哒啦哩哒啦啦嘟嘟，嘟啦哩哒啦哒啦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说到花样年华，可能很多人会想到的是王家卫的那个电影《花样年华》，然后张曼玉穿着旗袍在这个走廊当中啊，我们就姑且认为它是走廊吧，来来回回的走，然后换着不同的旗袍，非常美丽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其实我刚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这首歌曲的氛围也可以用到这个电影当中，是契合的。 对，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啊。当时如果这个王家卫导演听过这首歌，我觉得他一定会考虑用这首歌作为电影的哪怕一个桥段的音乐配乐的，真的太我觉得太符合那个画面了。 花样年华那个电影当中有很多很好听的插曲， 对，是 你们的这个花样年华是怎么样诞生出来的？ 其实我觉得还是我当时写这个时候还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天作之合吧，我觉得就是一个。就上天明明带给我这段旋律，就是哒哒哒铃哒哒哒哒，就是脑海当中突然就有了这么一个旋律，然后就根据这一个旋律把整首歌写完了。 每次歌手这样说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就好奇哈， 好奇 是真的是突然间的，可能在吃着饭的吃着咖喱的时候，然后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旋律吗？ 对，你不光是这个吃饭吃咖喱，是有时候做梦的时候，我真的会梦到写歌，而且那个旋律特别好听，然后我就赶，有的时候会忘，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强迫自己赶紧醒来，然后起来之后拿吉他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再睡，真的是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 清醒了之后，转天早上清醒的时候觉得完全不能用， 因为头一天晚上喝多了。 但是有的时候你说这种天作之合，真的就是一种巧合，是吧？ 对， 嗯，对， 确实，冥冥之中注定的这种 对， 这种旋律给你脑海里边确实是不一样的。 嗯，但我们说到这个花样年华，在每个人的花样年华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和各种各样的心理的挣扎。比如说有一种挣扎呢，叫做欲望。 嗯， 欲望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是，对， 大家都有 欲望。对， 特别对于一个乐团而言的话，你们的欲望应该会更强吧？曾经在某一段时期。 是， 嗯。对，尤其不是光作为乐队，我觉得就作为一个正常人， 嗯， 甚至说男人女人，对，他都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欲望， 七情六欲， 对，七情六欲，对，人生下来我觉得就是， 比方说我们做的新专辑，我们就想有欲望把它发展到全世界。对， 全宇宙。 所以这句话是说要发新专辑的吗？ 可以这么说。 对，是今年会给大家呈现出一张全新的专辑。 对，今年我们会给大家呈现一张全新的专辑。 对，现在也在陆续的在推 ， 对， 因为马上也要推出我们就是成立工作室之后的第二首歌。因为前一阵12月14号的时候，还是去年，刚发了一首叫《固执是一种光荣》， 固执是一种光荣， 刚发，然后我们马上又要再发一首，在年前。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听到不插电版本的《固执是一种光荣》。 是的。 如果各位稍后喜欢的话，你可以先从网上可以找到这个录音室版本的。 对。 但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欲望这个过程，对于一个乐团而言的话，有些人说这个欲望是一种罪孽，有些人觉得欲望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有种种的欲望，才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不同的那种性格的人。 对。 所以你们的欲望是怎样的？ 我们的欲望是一朵花儿。 把这话给聊死了， 真的是 接的就是这么恰如其分。 哎呀，脸皮厚的就跟我们这个石板一样啊。又来，那我也打一波硬广。记得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点视频直播。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可以看到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欲望就像一朵花》。拜拜。 多少人都想去拥有它。 主唱小东自己一个人坐在那个角落当中，也没有弹着吉他，但是我觉得你在那个角落当中还挺美的， 挺陶醉啊， 太爱听， 就像一朵孤寂的花一样。刚才这首歌曲当中其实有一句歌词还挺矛盾的，欲望就像一朵花，按理来说是很美的嘛，它盛放的如此可怕， 盛开 的如此可怕。嗯 嗯，这应该也是体现小东当时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这种心理矛盾。 对，其实每一个人就是说了嘛，就是或多或少的都有肯定有自己的每个时期的欲望。 嗯， 欲望好的一面，往它好的说呢，比如说有事业心，想做大，这也是一种欲望。 是， 就比如说有贪念，有邪念，这种也是一种欲望。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层次面，就真是中国的这个语言啊，真是博大精深啊，同样一个词会代表很多的意思。 对， 真是。 对，因为我们今天一首歌来说的话，我依然奔跑在我路上，依然奔跑在路上的时候，可能就是为了奔某一种欲望当中去在哈。 对，是。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吧，反正2018年已经开始了一个月了，然后马上按照我们这个生肖年要开始迎接新的一个生肖年了。2018年在狗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各位有什么样的欲望？每个人都可以说一说。来，孤独的角落当中， 因为 盛开的那朵花。 因为狗年，我们乐团里边有三位吧，应该是本命年了，24， 这么年轻啊！ 对， 我们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乐团， 对，长得着急一点，是 太着急了，真的是把胡子刮一刮。 我们要本着这个本命年万事大吉的这个年头，好好的把这个乐团做得更好，音乐做得更棒， 是 的，把这张新的专辑要录好。 在2018年会出来整张专辑， 是的啊， 对， 整张专辑大概会有多少首歌曲？ 我们现在还在筛选一些，但是最少要有10首， 是、 最少十首， 最少十首， 因为我们是一个特高产的乐团， 对 对， 这个从4000多首备选的里， 有人在说话吗？听不到，所以呢，今天会发一张专辑， 是， 然后呢，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关注一下你们， 是， 怎么样关注到呢？ 可以搜索我们的新浪微博， 新浪微博官方号，我们就是风林火山 乐团， 圈我们就可以。 对， 谢谢啊。 对， 为什么叫风林火山？ 来， 这个， 对， 这个其实，对对对，这个源于就是往高大上里边说嘛，就是《孙子兵法》。就非常适合我们乐队，我觉得。 对 对对，我觉得 疾疾如风， 对 对，奇徐如林，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对，觉得跟做人或做音乐都是相通的。 对 对对 对，因为我们乐队五个人其实是差不多有五种性格， 对， 能融合到一起到15年的今天，就是互相的这种包容啊， 理解， 对， 都是看在《孙子兵法》的面子。 对，其实跟大家的感情一点关系没有，就是看在《孙子兵法》。 对对。 哎，其实光看"风林火山"这四个字的时候，以为是一个很冲、很有张力的。 是。 但其实听你们这一解读的话，它也是一种融合。 没错， 没 错， 没错。 对， 好，刚才说到这个欲望这个话题，接下来呢，这位最年轻的这位，看起来很像鼓手的，你今年2018狗年会有什么样的欲望呢？ 我今年的欲望特别多，欲望特别多。我今年我就是，在乐团上，我觉得就是把音乐做好，因为小东他负责去写，然后去写词写曲，然后我呢可能就是更多的一些就是编曲啊，然后制作的这一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的欲望可能也就是，把这张专辑做好。 对， 这个是我的可能2018年最大的那个欲望， 而且感觉艺雄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是的， 是我压力非常大，因为 每月贷款多。 我不能说那个， 不能说那个。 旁边这位穿毛衣的这位，今天直播间那么热，已经34度了。 是 你居然也没有出汗？ 我这那个我都擦了，我偷偷擦了。 来吧，你狗年的欲望。 其实我今年的欲望也是很多，是吧？很多，最大的欲望，先别说最大的欲望，先希望是家人还有我的朋友们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哎， 那句朋友们说的很暖， 是， 红包拿来，各位也可以继续给我们刷小礼物 啊， 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 然后你的欲望就这么简单 啊，最大欲望还是希望我们乐团能够，虽然已经很红了，是吧？已经很火了，对吧？对，那个希望狗年能够更上一个台阶吧。 嗯， 对，是的， 是。 好，大飞呢？话特别少。 要不我 好好那个， 听你说吧。今年新年愿望就是别太累了。 对对，希望我们 一句话。 哎，你们真的很欺负人家， 没有 什么都不让人说话， 看出来欺负大飞吗？ 没有没有，我一点没。 我再说我一个意愿，我就下回以后这样的活动多参加点，太轻松了。 行行，就是单纯就大飞一直在弹琴。来来，大飞赶紧说两句。 好，下一 好，谢谢谢谢。 我都看不下去了，来来来来， 对， 给你一秒钟的时间。 我能说了吗？ 可以可以。 那个，我今年 好，我们问一下主持人。 好好好， 你也会玩了， 我也学会了啊。今年就是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哦，欲望不是愿望。 你看，大飞 说愿望也可以，他想说 就是想跟我媳妇赶紧结婚。 哎呦，这算求婚吗？大飞 示爱是吗？这，哎，你出去吧，你真是 甜蜜的很实在。来，小东。 我的欲望其实我没有他们那么浮躁，就是我刚看完那个格莱美，我想那个就 U2 那一场，我想以后我们去替他演那场那种感觉。嗯，我想上格莱美， 这种事儿已经定了， 已经定了， 下面演那个 啊，对对对， 那还好，我以为要成为火星哥，不就那几个通类奖项嘛，全部都拿完拉满了。 是是是， 今天很开心啊，我们挑战新歌声请来了风铃火山乐团几位帅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述了自己乐团的故事，15年了，很不容易，然后真的是很踏实、很认真的在做音乐。 对， 今年呢也会带来自己的一张全新专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支持。 然后关注的话，就新浪微博搜索“ 风林火山 乐团”， 风林火山乐团。 对，是的。 好，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欲望。接下来呢，在成长过程当中，还有一点，有些人觉得很好，有些人觉得抱有怀疑的态度， 对， 就是固执。 固执，对， 是， 对， 固执可能是一种事业上的执拗，会让你自己事业更上一层楼。 对， 也可能会成为你事业上的一个阻碍绊脚石，因为你太固执了。所以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是关于固执的歌曲，也是去年年底新发的一首歌曲。 对， 是 的， 嗯，来吧，我们弹唱一首。 情如风，自向谁怀中？相随动，难舍挚爱心中。固执多么的光荣，牺牲那么的从容。心若伤，灵丹妙药无用。求快刀也斩不断丝绒。痴情中，谁感动上天赐给的光荣？他如何才能懂？人群中谁迷失了自我？笑着哭，把自己都看透。若祈祷会明了，固执是一种光荣。等老去之后，你就会懂。灵丹妙药无用，抽快刀也斩不断丝绒。痴情中，是感动上天赐给的光荣。世人他如何才能懂？人群中谁迷失了自我？着哭，把自己都看透。若祈祷会明了，固执是一种光荣。等老去之后，你就会懂。迎着风，才能飞上晴空。真心笑，才能学会感动。这世间存在着一种永恒的光荣，把你我心灵都保佑，把你我心灵都保佑，把你我心灵。 听， 谢谢。 固执是一种光荣。再度的跟大家说一下，由于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设备的原因，我们只能是演这样的一个不插电的方式。 对， 各位如果听录音室专辑的话，会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精彩。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固执是一种光荣》，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发了一首新歌， 是 大家可以通过各种的 APP 都可以听到，是吗？ 是的，是的， 对，是可以。 嗯，我觉得这个固执是一种光荣，我们也可以把它当做是信念是一种光荣。 没错，对，没错。 刚才我们说了欲望，然后每个人在2018年狗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和愿望啊。相信看我们节目的各位也是，希望各位在2018年都可以更加的坚定自己的信念，然后走得更加的踏实。 是。 乐团十五年走到现在，并不是说是一个句号，应该是。 觉得 一个期待， 刚开始， 对， 刚 开始， 新的开始， 毕竟才24岁， 是的， 是 的，所以我们要往后走，走得更远。 有些人很怕过年呀，过生日，觉得自己又老了一岁。 是， 其实你到了一定岁数，你会发现，每次又老了一岁以后，你的人生又多了一份阅历，更加宽广。 对， 真的是， 很好。再次感谢风林火山做客今天的挑战新歌声，然后谢谢各位， 谢谢。 记得啊，喜欢他们要关注风林火山这个微博。当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记得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节目。如果在路上的各位没有时间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回到家也可以打开视频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回放。拜拜了， 拜拜， 拜拜。 还有我们啊，我的姑娘就要结婚了，再也不能胡来了。如果你还放不下另一个她，放心，她早把你忘了。其实我们就是一帮无聊的单身汉，吃葡萄葡萄就说葡萄酸。其实我们很早就想嫁人，人都已结了婚，其实结了婚以后挺好的，兄弟你不要害怕，除了不能随便去采野花，还多了一个爸一个妈。其实结了婚以后挺好的，姑娘你不要害怕，除了那个拎着饭盒的忍者，再没有别的哥哥。